到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就系反车意外啊，喺将军澳噶将军澳环保大道天桥近住超顺路，由于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桥面来回方向咧暂时不能够通车，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咁车龙咧排到去宝顺路咯，同埋清水湾半岛。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天桥啦，近住超顺路，由于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咁而家桥面来回方向暂时都不能够通车。咁一带都系挤塞，咁啊龙尾分别喺宝顺路啦，同埋清水湾半岛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着银影路一带就车多，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太子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希福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着加道里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九龙城回旋处，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洗衣街非常车多繁忙，排到去窝打老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就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芜湖街。在新界锦田公路近石岗菜站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龙尾排到去砖窑对出，去大埔方向龙尾就在锦田绕道。屯門的龙门居由于受较早前路陷影响，现在龙门居去山景村方向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是龙门路去山景村方向近着龙门居对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火炭和尚敦街18号彩和苑、将军澳军澳湾一座、粉岭荣福中心三座、观塘安达村谦达楼、天水围天晴村晴喜楼、油塘鲤鱼门径一号海澳湾一至 B 座、葵涌浩景台五座、深井碧堤半岛一座、牛池湾平石村翠石楼、青衣清径路75号宏福花园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高以翔饰演的律师莫北是炙手可热的文商发专家，更被誉为行业救星，但是他同由秦岚饰演的莫向晚却有住错综复杂的感情瓜葛，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以为你以为你以为唔 work 噶？ 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 始终 中老是常出现的三个字，我以为既是今次 Mike 的新歌歌名，亦都是表达爱情当中很多时都会不自觉地用了自己的一套去爱人，没有真正沟通对方想要怎样的爱。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琳，编曲 Neonaka。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我以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大家好，我是阿一， 我是波成， 大家记住我哋两个个名。好啦，今日有个题目嘅，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入正题啦。 记住我哋，我呢个节目叫《我是你的后援会》，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记住， 唔好捞乱。虽然我间唔中都系一台出现吓，但我今日系属于二台嘅人， 因为我必须要讲上个礼拜 JW 各方咪出街嘅， 系， 跟住佢自己 story 拍咗，就叫大家开始听啦。佢两点半嘅时候影住嗰个系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彩都唔系影隔篱街啊，到过冇啊， 唔好捞乱，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隔篱街唔系隔篱台。即是一台那边这个钟数是 不知道 推个飞打过去听听啊，被人闹的嘛，是不是？好了，今天有样东西想问一下的，你有没有发现啊，你自己屋企的雪柜啊通常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最近啊我有发现到 是 啤酒。 哎呀， 重点呢不是我自己买的， 为什么啤酒 都不是 你阿妹啊， 而是他们打麻雀的朋友是在某一间啤酒里面，即是那些公司做呢，咁嘅有时即是那些 双手啊 定咩嗰啲，係啦，唔好似退休啦，不过 我有。 但係呢就係、是、因为即间唔中就会有一啲好似禮包咁样拎嚟，就即係作客咁样嚟屋企。 作客宴客啦。 咁我哋主场啊，咁即係你又譬如两手揈揈咁就会拎啲嚟咁。咁飲唔晒呢就会摆咗雪柜嗰度。所以我初头都以为我老豆啊做咩 是咪退咗休啊？开始啊，个人就出现一啲中年或者中老年危机之后咧，就缺乏安全感，要借酒消愁啊。 咁就好啦。 万一我唔系爸爸，系阿妹啊，阿妹系咪开始踏入啊三字头啊，出现一啲危机啊？对于自己嘅未来啊、感情同工作出现问题，担心所以入。哦，原来都唔系阿妹， 系阿妈， 系阿妈。究竟阿妈系出现咩人气？ 因为母亲节到，但系成家冇人同佢庆祝。 冇表示啊， 唯有自己饮闷酒啊。 系啦，原来都唔系阿妈，咁系边个咧？ 系啦，所以我就突然之间系有一次初头，我唔知道一见到屋企做咩入定咁多货喺度咧，即系人哋入货， 你冇话大概几多箱嘅？ 咁每次都唔好夸张，但系你会满晒一层都系有罐装啊，有支装咁样嗰啲咯。咁你之前喺人哋即系个个都去超市买嘢入货储定粮。啊！你雪柜唔系好多位啊！你储咁多啤酒做乜嘢咧？咁啊，你得边日饮啊？咁啊，所以我雪柜而家咧比较多就系啤酒。 O、okay, K， 好啦，小弟啊，经历咗啊，即系之前可能即系需要居家隔离嘅一段日子啦。我系储咗好多咧，嗱，先分上下两格先，即系上面嗰个叫冰箱，下面嗰个叫雪柜先，系咪先 ？O K， 好啦。下面嘅雪櫃呢，因為暫時都係喺一位親戚屋企居住啦，咁所以佢啲嘢呢我就唔方便搞嘅，即係例如下面有啲冬菇啊，有啲汁醬啊，或者可能有啲佢啲嘢飲啊，咁我就冇搞過，咁可能你當有大概有一半嘅位置剩，咁我就即係可能攞嚟添置日常生活，或者可能即係早排居家隔離之後，可能慣咗要有啲嘢喺屋企咁樣啦，即係大家香港人經歷咗呢一段嘅時間，都慣咗儲咁啲嘢喺屋企先嘅，係啦， 咁啊喺呢个雪柜即系下边嗰层咧，我储得最多嘅三样嘢啊。 第一， 无糖嘅嗰个可乐啊，或者汽水啊，真系好中意饮肥仔水。第一 都系嘢饮， 都系嘢饮， 都系当燃料咁咯，摆喺度咯。 第二，苏打水，因为饮得太多无糖嘅汽水，都系觉得冇咁有益。饮翻啲气，饮翻啲苏打水， 有气得嚟， 感觉上健康啲， 系啦。 而荣登啊，呢、這个张俊一雪柜排行榜嘅第一位， 唔系啤酒，仲有咩？ 冇，就系、是、啤酒啦。平均啊，喺呢个雪柜入边，我谂我长期系有一打嘅， 细 罐嘅一打。就算以前喺自己屋企，即系康山嗰度住咧，我谂我都平时摆定三四五罐喺嗰度噶啦。即系因为我计过嘅，即系三四五罐咧，就其实会冧噶啦，即系会醉噶啦。咁所以咧就唔好喺屋企饮多过三四五罐呢个嘅概念啦，即系究竟系三罐四罐定五罐好死嘅啫，系咪先？即系究竟系三百 ml 一罐定系一公升一罐又好死？总之就系三四五罐喺屋企啦 ，OK 啦， 系啦。咁啊，当你饮完嘅时候，你第二朝瞓醒，你好少即刻饮噶嘛？因为通常第二朝瞓醒想即刻饮咧，得两个情况嘅啫。第一，我露紧型， 系啦， 瞓醒哦。 哦，好超啊！ 吓、啊、耶、yeah, 哦，好啦， 望住海、 哦。第二个喺外国，哦，好超啊，又系 做翻外国人， 系啦，即系得呢两个情况。所以通常屋企咧，第二朝瞓醒咧，你系唔会想饮罐啤酒。咁我就有时间再 refill， 系。 咁所以通常摆三四五罐咧，五百至一 lit 嘅罐装咧，其实冇一 lit 嘅。我有见过一 lit， 但我冇买过。我谂普遍都系五百 ml 啦。咁就都夠飲㗎啦，即係嗰晚係啦，同埋你都唔係求飲醉，都係真係放工返去嗰下、放因為我記得我睇過一篇文章係討論啤酒營銷學嘅。 OK， 咁佢就話呢喺佢好似比較咗台灣同日本呢兩個地方嘅啤酒廣告，如果冇記錯係呢兩個地方啦。咁佢就話討論呢兩個地方同佢哋嗰個叫做商業社會嘅一個營銷手法嘅模式嘅一個嘅研究啦，咁就話喺兩個地方咧，啤酒分別係代表兩樣嘢嘅。第一個就係台灣係代表幸福嘅味道，即你 feel 到佢嗰種風土人情啊，咁啊， 聽講嗰啲小確幸 係啦，咁所以就話啊，今日飲到呢杯啤酒真係好開心咁樣。好啦，第二個就係日本啦。日本咧，佢嗰、那個呢個地區咧，佢嗰個叫做翻工文化，你當好似香港咁樣。咁就相對地叫做大家係營營役役啊，勤力啲咁樣，所以佢嗰個叫做啤酒嘅推廣嘅文化就係放工後好好獎勵自己一番嘅概念，所以係 feel 到呢兩個地區係有分別嘅。好啦，咁跟住之後你 feel 到兩個地區有分別啦，咁啊在於我哋香港啊，咁梗係近日本嘅社畜啦，係咪先？大家翻工翻得咁辛苦，你諗下，我哋做到12点啊，都未放工。翻到屋企楼下便利店，有时肚饿想买支鸡髀，望一望，哇，20几蚊，唉，算啦，饮罐啤酒， 15蚊， 平平地锯一锯就算啦。所以对我嚟讲咧，系一个救命嘅嘢，系咪先？就算啊，居家隔离啊，都需要 work from home 噶嘛，都做到10点零10点，都要透气，系啦。咁所以我嘅雪柜咧，大部分都系摆呢个嘅嘢飲啦，咁但係以前喺自己屋企住嘅時候咧，就會擺多啲咩咧？就擺多啲贈送啦，因為阿嫲咧好中意買一 lock 嘅贈送喺度嘅，或者買多啲啦。而剩得最多係咩咧？就係叉燒啦，即係通常叉燒買一盒翻嚟，你唔會一日食得曬噶嘛。尤其是我屋企真係唔係一家四口坐低食飯嗰種，你嗰盒叉燒食4日4夜。无啦啦，今日想煮个即食面啊，落两块叉烧啊，听日炒个饭落两块叉烧，系咁嘅状况。咁啊，跟住之后鸡蛋咯，即系呢啲基本啊， 鸡蛋 系啦，基本咁样。好啦，冰格啦，你嘅冰格摆什么多咧？ 冰格摆嗰啲丸啊， 哦丸啊， 丸系最多，各色其色。芝士丸啊、牛丸、虾丸、 麦丸啊， 加贡丸咩都有， 系 即系阿妈知道随时佢。即系个女突然之间话：阿妈好肚饿，煮碗粉嗱，佢又可以整。有时候我夜晚翻去肚饿，即系你吊命，唔系唔好用吊命，即系攞嚟回气嘅。就头先讲啤酒啦，我回气嘅就要食个热辣辣嘅汤面夜晚。 系 咁，所以有时你有啲嘢送咧，所以就摆定啲鱼喺度啦。 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其中我同你之间嘅分别啦。因为最近啊，小弟住嘅地方啊，邻近呢个嘅泰安楼， 如果我要食宵夜啊， 使乜自己煮啊？ 使咩自己煮啊？或者有时真系好想自己煮嘅，行落去有啲买炸嘢食，你知夜晚有啲炸嘢食嘅铺头啦。 系 老板娘两寸嘅鹌鹑蛋，再加两寸嘅烟肉。哇！翻去拆出嚟，然后捞个面又得吓，斋食配翻罐又得，系咪先？几开心！所以我好少夜晚煮嘢食，除非嗱，当然居家隔离嗰段时间另计啦。咁所以即系知道可能即系嚟紧有机会嘅时候都储一啲怨喺度。咁但系呢排我比较买得多喺嗰个冰格系买咩咧？我发现我买得几多咧系早餐嘅。因为早餐咧，我 系摆落去冰格咧。早餐， 早餐咧，我发现我系几少出街食嘅，同埋我系即系你知道我有时瞓到十二点零一点咧，差唔多两点零又会开会，咁你又费事特登落街翻嚟翻去，咁你搞咁多嘢，就不如喺屋企煮啦。咁所以咧呢，我谂呢大半年或者呢两三个月咧，我嘅早餐都系一式一样嘅，一式一样 喺冰格嘅， 喺冰格嘅，分别有。薯饼 哦，薯饼 哦，煎两块薯饼 哦，一个 good morning 啊，真系、 very good。我仲研究过啊，某间超级市场嘅某个牌子啊，零舍好食啊，咪后话你知。好啦，除咗一啲嘅薯饼之外啊，丝滑力肠或者粗身嘅嗰啲芝士肠，哇！ 即系早餐嗰啲嘢，你就好多喺冰格嗰度。 系啦。咁啊，亦都間唔中我會有一劈餃子，即係有時瞓醒你今日啊，好似喉嚨有啲痛，唔係好舒服咁樣，或者攰咁樣啊，唔係好想食煎炸嘢， 哦， 落翻個雲吞先， 上湯雲吞 啊，又幾開心，就唔係煎翻個嗰個餃子啊。啊！大阪嚟嘅饺子又几开心，所以我发现我几多嘅冰格嘢食咧，都冰格嘢食就储呢啲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系储一啲嘅 party food 啊。咩叫 party food 咧？即系例如，因为而家即系住紧嗰度咧，有焗炉喺度嘛。咁所以咧，间唔中有啲 friend 上嚟玩啊，食饭嘅时候，咁你可能即系大家嗌个 pizza， 咁你食完咁样，咁可能之后你会留低打机倾偈或者睇戏咁样噶嘛。咁可能都歷時六七個鐘㗎嘛，咁都開始夜深啦。而通常呢啲 party food 嘅時候，你唔會想啊，即係特登又落去攤樓又買嘢食，或者特登落去點㗎嘛，或者如果你特登嗌個外賣上嚟，又好似好誇張。咁所以呢，我通常喺屋企呢就常備兩樣嘢㗎，雞粒。 雞粒係咪即係嗰啲好似 即係嗰啲 nuggets 啊？其實一或者其實有啲似 nuggets 嘅，或者雞粒都得嘅。總之雞肉嘅一啲小食啦。咁你又打開個雪櫃啊，咪打開個焗爐預熱150度，擺入去焗一焗又得。好啦，雞粒就常備嘅。咁第二款通常睇嗰排心情嘅啫，有時係芝士粒，即係啲芝士條啊、芝士粒， 好食嘅。 有時係 fish and chips， 有時咧有試過洋葱圈。最近啊，喺某英國嘅一間即係某英國牌子嘅超級市場啊，試咗佢啲魷魚圈， 係正嘅，係正嘅， 幾得意咯，正唔正？即係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咁樣。咁但係就係咁樣啦，即係買咗啲咁嘅 party food 喺度咧，就以備不時之需。所以我發現我雪櫃咧就擺多咗啲嘢。相反，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個雪即係個冰格咧擺好多雪糕啊、雪條，而家反而少咗，因為你真係想食咧，你就翻屋企之前， 係 啦，就買一條 擺喺屋企， 係啦，你長期擺喺度咧， 筆出嚟啊咁， 同埋好壓位啊，你明明係好壓住個位，咁所以我就比較少咧，就係會有呢啲，所以個冰格就係主要係呢啲咁樣咯。 因為我覺得有個分別就係。首先你覺得那個雪櫃屬唔屬於你嘅？因為譬如我同屋企人住咧，其實老實講，那個雪櫃我覺得屬於我嘅感覺咧，唔係好強烈，所以咧我好少會擺啲嘢落去嘅。要我關事嗰啲通常係咩咧？啲朋友去完旅行咧，買手信好中意送朱古力嘅，跟住啲朱古力你食咗少少之後，咁你擺喺邊咧？咪懟落個雪櫃，有一格咧就專係擺嗰啲好無謂嘅朱古力。摆咗喺度，可能食咗一格之后咧，就冇食过嘅， 仲要好难食嗰啲。 系啦，即系个样好似好劲嘅欧洲翻嚟嘅，咁但系你又觉得都系咁咯。跟住另外一格咧，就系、是、都关我事，就系、是、有时外卖食嗰啲嗰啲刺身寿司咪整好多 豉油同埋 wasabi， 好大格，全部 救命嘅呢啲， 但系真系好有用噶。 系啊，有时你翻到屋企，咦啲豉油冇晒，或者偶然啊。即系好似我咁样，偶然要健康人生，我早两个礼拜先试过，忽然嗰日，即系附近太多嘢食啊，食到你个人都，哎呀，都唔知今晚食咩好嘅时候，忽然啊，行过超级市场，见到毛骨猪扒今日过期，27蚊4块， 抵食， 啊，好耐冇食，自己整个猪扒包咧。於是就買咗嗰啲漢堡包，你知有得買一啤啤漢堡包，跟住就買咗四塊嘅豬扒翻去，買埋嗰啲芝士，諗住夾啊，有翻我哋港式漢堡包嘅味道，係咪先？但係翻去諗一諗，咦，唔係、啊，要醃嘅喎啲豬扒，但係奈何啊，就係冇豉油啊！呢、這個時候靈機一觸啊，就喺雪櫃門嗰度攞咗啲壽司豉油嚟醃啊！虽然有啲古怪，但我觉得几得意， 当日式酱油咁样用啦， 个观感就 fit 啦。 系 啊， 啊，即系嗰个兜嗰度一包包加埋，我觉得有一支噶啦。其实每一个人屋企咧， 其实系啊，一细支咯。 系啊，你已经可以储埋嗰度有一支。 我谂起码要廿几包啊，真系 都正常啊。 系啊， 所以嗰度有一格，呢啲又系我怼落去嘅。咁跟住其实有阵时，因为多咗喺屋企咧打边炉嘅，咁我开始又买啲酱料喺度啦。 哦， 酱咧好紧要，即系蒜蓉啦，跟住有啲沙茶酱啦，然后辣椒油咧。嗱，辣椒油 叫我去你屋企打边炉嘅， 因为四个人啦，已经系太多乱，搵日咧，搵日咧，跟住辣椒油咧，辣椒油又唔同辣椒酱喎，今日两样，系、 哦、 啊，辣椒油同辣椒酱两样嘢嚟噶。 哦 ，OK， 系啦。即系 辣，因为唔系好食辣，所以我唔知 道。系因为辣椒油就深色啲，有时你会见到滴出嚟就真系油很多。辣椒酱就你挤出嚟结啲嗰只咁样。 哦，系系 系。系啦，即系等于啲人话食干炒牛河系落辣椒酱定辣椒油都有得争论嘅。喺你唔食辣嘅世界咧，你就会觉得啊唔一样咁啦。咁所以咧，我就有一个兜咧喺嗰个雪柜嗰度就专系摆呢啲咁样嘅酱，咁啊冻晒喺度咁样。即系呢啲就关我事咯、欸。 所以咧，小弟呢排啊都有一款嘅我称之为汁酱。嘅嘢其實唔完全係嘅，都擺咗喺呢個雪櫃入邊。啱啱咪話我朝頭早一係煎兩塊薯餅，一係煎兩條腸仔，但其實咁係唔夠飽嘅，因為我通常就係去到夜晚再食多個晚餐，就嗰日就係咁樣嘅食物嘅吸收啦。我會再加多啊兩隻嘅煎蛋，睇嗰日心情係食咩啦，太陽蛋啦、啊，定係炒蛋，定係想食荷包蛋咧？即蛋都可以有千奇百趣噶嘛，係咪先？再加多。三塊嘅麥包，而麥包唔係就咁攞去焗，係上面炒嗰啲 garlic and herbs 嘅一款，哦，蒜蓉包焗出嚟，卜卜脆，就係我呢兩三個月嘅早餐。我真係日日都係兩隻煎蛋、兩塊薯餅同埋三塊嘅麥包，啊， 好多蛋白質啊！ 好多蛋白質，係係好多蛋白質。其實我有時諗住食三隻添㗎。不过呢排要减肥，所以冇食薯饼啦，食多条肠好过。 喺花园里亲的雪，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面被想起我，但梦醒眼时。山隔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情人节约会反假使，地球全个有同意。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摆得咁冷热，要佢爱情凭毅力行止。无论你住所。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东铁线今日起全面使用九卡车，而过海段今个月15号通车。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陈恒斌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通车后将出现车费短贵长平同埋同区不同价情况，认为港铁应该尽早处理问题。他又建议港铁在早上时段推出更大车费优惠以分散人流。交通事务委员会另一名委员前九铁主席田北辰在同一节目认为，政府应该提供补贴降低其他线路车费。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在网志说，为配合过海段开通，东铁线全线将以新列车运行，车厢比现有列车稍阔。而配合信号系统的提升，东铁线繁忙时段的班次会由 2.9 分钟加密至 2.7 分钟一班车。佐敦吴松街近西贡街上午发生工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近11点，一名48岁男子由高处堕下，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列为工业意外处理。澳门卢氹城一间赌场酒店发生怀疑凶杀案，两名女子死亡，颈部有勒痕，全身赤裸，被发现仰卧窗边。司警表示，现场有被清理过的迹象，没明显打斗痕迹，相信疑凶用浴袍腰带将两名女子勒死，未发现死者的身份证明文件和财物。司警会进一步解剖尸体，确定死因，并追查死者身份和追捕嫌疑人。最高人民法院前法官王林清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一审判监14年，罚款100万元人民币。央视报道，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指，2008年至2018年，王林清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审理等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律师和单位近2200万财物。法院又指，一间能源投资公司牵涉一宗地质矿产勘察合同纠纷案，王林清在2018年以借阅、偷拍等方式非法获取案件的大量法律文件，通过微信或电邮提供给该公司一名负责人，其中有5份属于机密级国家秘密。法院说，王林清严重损害司法行为的廉洁性，破坏司法公信力，但他自首亦认罪悔罪，因此从轻处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受反车影响，喺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天桥噶。将军澳环保大道天桥近住超顺路对出，由于有反车意外啦，咁而家桥面嘅来回方向啊，暂时不能够通车。桥面来回方向暂时需要封闭啦，咁影响到一带比较挤塞。咁但系最主要咧就影响咗环保大道天桥入工业村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宝顺路。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天桥近住超顺路对出，由于有反车的意外，现在桥面来回方向都是暂时封闭，特别是影响了环保大道去回工业村方向，龙尾排到去宝顺路，揸车朋友留意现场警员的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

大家都是住那头咁样。 啊，你好啦， 在地铁站撞到，我成日话，咦，你系咪落街啊？佢话系啊，又撞到你咁样。 我住那头可以见到佢嘅啫，冯迪生，见到佢同佢老婆， 同佢讲泰文啊，迪生 ，Cherry 咁样。 啊，今日同阿 Flavia 嚟一个激情嘅约会啊！ 好啦，究竟第一条系点咧？嚟啦！难得嘅星期六，除咗可以听《我是你的后援会》之外，就系、是、要 OT 啦。收工都已经六点几七点，翻到屋企附近都差唔多八点啦。你拖住疲累嘅身躯。磨滅的意志同埋最紧要肚饿的肠胃。本身都諗住出去尖沙咀旺角食返啲好嘢，但係攰，所以諗諗下都係返屋企附近个商场求其食啲嘢就算啦。而当你一入到呢个商场嘅时候，竟然喺茫茫人海当中见到 bling bling 一闪，係一个靓女嚟㗎。而呢个靓女就係你之前喺工作上面认识嘅一位女神 Flavia。咦，佢好似都认得你，对住你笑喎、哦。於是你就鼓起勇气问佢一唔一齐食饭啦。咁究竟喺呢个商场入面你会揀同佢食啲咩呢？ A 梗係食茶餐厅啦，屋企附近有间茶餐厅出晒名难食。B 稳阵啲，梗係食快餐店啦，话晒呀都叫食返个西餐啦。C 米线，个个女仔都鍾意食米线㗎。好啦，今次呢个游戏设定即系个概念就系因为即系同阿 Flavia 住得近啦，即系小弟咁啊。但系即系我哋幻想呢个嘅情景咧，就系、是、屋邨商场先。虽然佢唔系住屋邨，但系你幻想个概念系你屋企楼下领展嘅商场嘅感觉， 系啦，撞到去 系啦。假设系咁样先，虽然佢唔系住嗰啲，系啦。咁啊，你觉得你会同佢食啲咩咧 ？A 茶餐厅 ，B 快餐店，同埋 C 呢、這个嘅米线。 夜晚嘅星期六晚，我覺得會 A 咧就最啱數嘅，我會揀 A 嘅，因為茶餐廳可以話係包羅萬有 啊，因為食個常餐又得，食個叉燒蛋飯又得， 甚或乎啊，茶餐廳都有米線，同埋茶餐廳有時都會有嗰啲唔知咩西式漢堡包，係啦，因為。你突然一撞到佢，我覺得你去一個大家即係叫耐冇見或者點你唔係好熟，係應該揀一個最多選擇嘅，因為你米線同快餐店都太偏啦、哦，即係集中一樣啊個偏嘅意思，哦、即係你米線就食米線啦，米線快餐店就係食泡泡包嗰啲啊，茶餐廳你多啲嘢揀，你突然之間想鋸跑都得㗎，即係嗰啲中式黑椒浸到落去嗰啲咁咧， 港式嗰啲 係啦，所以我覺得茶餐廳應該係穩陣，大家都容易揾到嘢食。即以你作为你唔知道对方中意食咩嚟讲咧，大包围 A 呢个茶餐厅甚好食啊！我系拣 A 啊， 所以 B 同 C 就系基于佢冇咩好选择，万一佢唔啱食， 系啊， 哦，其实我唔系好食嗰啲汉堡包嘅，因为会生粒粒咁样。 系我冇谂呢啲嘅，咁同埋本人如果三样拣，我自己都系中意食 茶餐厅， 系因为夜晚食嗰啲快餐店又唔好饱咧， 哦， 系啦，米线又好似唔系好饱咁啊。 好啊， 除非加底啊。 好，睇下第一条啊。可唔可以开翻个靓头呢？ 如果放工翻到屋企附近撞到个好耐冇见嘅异性朋友，啊，跟住发现系邻居咧，食饭嘅话，我可能会拣 B 快餐店，A 茶餐厅都可以嘅，但系因为喺呢个情况底下咧，我会想食快啲咯，快餐店应该系食得最快，因为我怕尴尬，所以系咯，茶餐厅都 OK 嘅，不过我谂一定唔够快餐店快咯，米线就一定系最慢嘅啦，因为碗汤又热啦，要慢慢拣餸，慢慢食啦，你快餐店一去到就拣，咁就好快拣完，跟住就可以好快食完，所以我就拣 B 快餐店啦。 茶餐厅都有快餐啊！我计漏咗呢样， 会唔会推咗个约会啊？我觉得好睇呢个异性，我哋嘅关系系有几熟咯。即如果真系啊，好耐冇见 catch up 嘅话，都 OK 嘅。但如果系一个冇乜深交心啊，冇乜深交嘅人。 咁我可能真係會推咗佢算啦。可唔可以加埋呢個 option 落去啊？真心答嘅，我覺得我會同你哋去食嘅。咁、 哦、 起碼之前都一齊做過嘢，有見過面，跟住有傾過偈啊嘛。即係我講得唔深交嗰啲係真係。真係好唔熟，大家認得大家又唔啱 channel， 或者交流過但係發覺唔啱 channel 嘅兩個世界嘅人嘅話，我就唔會咯。咁但係我覺得同波成同阿一，我係傾到偈嘅，所以我願意嘅，我願意同你哋去食飯嘅。 借啲約人， 唔係我話你啊，你咁樣點追女仔啊？你咁樣點氹女仔啊？唉，你都係冇用噶啦。估唔到咁靓女嘅 Flavia 竟然会咁贴地，一拣就拣咗快餐店。你呢一刻心入面就喺度谂啊，如果可以同佢拍拖就好啦，佢一定会系一个好好嘅女朋友。但系当你喺度 FF 紧嘅时候 ，Flavia 就问你：嗯，我哋今晚食咩好呢？系、哦，虽然话食快餐啫，但系都有几样嘢可以拣噶嘛。你望住商场嘅水牌，你犹豫啦。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Flavia 喜欢吃什么，但是其实望来都多余的。你在这个地方住了二十几年，商场来来去去都是那几间快餐店，那还有什么选择？落决定啦。 A 当然是汉堡包薯条啦，你想想，有肉有菜有番茄还有淀粉质，简直是完美的食物金字塔啊。 B 当然是吃炸鸡啦，我们两个都放工攰攰地，大大啖肉几开心啊。 C 梗是焗猪扒饭啦，食个焗猪扒饭大家又快乐又快活。好啦，有咩嘅諗法呢？ A 就是汉堡包薯条，即係嗰间B 就是炸鸡咁样。好啦 ，C 就系嗰啲港式快餐咁计啦，都叫快餐店啦，即系肉酱意粉又好，焗猪扒饭又好，系啦。咁你会拣咩呢？ 其实头先嗰个第一题嘅答案，我系冇谂过佢嘅考虑范围系想 系唔想见到你啊， 系想速战速决嘅。咁所以顺住佢个逻辑落嚟呢一题咧，我首先抽走咗头先三个选择里面最花时间嗰样嘢， 即系焗猪扒饭。 焗猪扒饭，焗嘢永远系耐，呢、這、一个根本就系作为一个人应该要知嘅常识，所以一定系抽个 C 啦。至于剩翻汉堡包、薯条同埋炸鸡啊嘛，我谂紧两样边系耐啲。我今个礼拜要平反，我真系唔可以净系再啱两条，我未试过啱多过两条，所以我而家好认真咁同你玩。炸鸡同埋汉堡，炸鸡都耐啊，炸鸡要时间炸，但系包嗰啲可以快啊嘛，佢可以拣嗰啲有好多选择啊嘛，因为汉堡包嗰啲。 你有冇听过好多嘢都系整定嘅？ 我知， 就好似快餐店啲嘢食都系整定。其实你去亲食焗猪扒饭，唔通佢真系新鲜焗俾你咩？全部都系攞咗张飞喺下面夹个兜出嚟就俾你啦。 嗰啲鸡 嗱呢句真系要，好多嘢都系整定噶， 同你食嗰啲鸡都系一样。佢唔想同你食都系整定。佢唔系你女朋友，都系整定一样。我觉得系 B 嘅，即系整炸鸡都系耐啲，同埋热气包啊，简简单单 chop chop chop 成，即系你又唔使，你又唔使戴啲手套，又你咧啡啡咁样。佢都系想快啲搞掂完就走人嗰啲嚟嘅，我好心信。所以我继续估 A， 连续两条，我唔信两条你到第二条唔系 A 啊，我想汉堡包薯条。 唔改啊嘛， 笑到咁衰，唔改，唔改。 好，嚟啊，听下。 如果快餐店会食边样啊？我谂我会拣汉堡包加薯条。 Yes！ 炸鸡就咁食炸鸡，我好少，即系或者当炸鸡系一餐晚餐、一餐正餐，我真系好少。我可能系当宵夜食，又或者即系口痕啊、下午茶咁就会食几只炸鸡咯。咁焗猪扒饭都会食嘅，不过好似焗猪扒饭。好似晏昼多啲食，汉堡包、薯条唔会要等好耐，快得嚟又好食，又可以充饥，好似系个唔错嘅选择。因为我本身都中意食汉堡包加薯条，哈哈哈。 都话要快啦，真系。 漢堡包最中意食嘅款式呢，我諗我多數都會揀有牛啦，有生菜番茄，有芝士，有蛋就最好啦。有埋魚我都 OK 嘅，不過雞就真係好少食雞嘅堡啊，有生果，有菠蘿嘅我都超鍾意，係呢個係我特別嘅口味，所以有菠蘿嘅披薩、漢堡包啊，可以嗌埋我去食。有啲人唔食噶嘛，我就係幫你食曬啲菠蘿都 OK。我諗我同我男朋友平時最常食嘅係茶記咯，因為都食開慣曬，知道要嗌啲咩，唔使再諗。快餐店都多嘅，不過唔健康，所以就茶餐廳多啲咯。米線都有食嘅，講翻曬你第一題嘅， 唔係啦， 米線都有食嘅，因為我男朋友中意食米線，但係我就麻麻地中意食面咯。間唔中可能一個禮拜一餐咁 OK 嘅，咁但係我哋多數都係食茶餐廳啦。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喺等緊嘢食嘅时候，平时多嘢讲嘅你忽然静咗落嚟。啊，你知道係因为 Flavia 喺你隔离令到你完全唔敢出声。於是你唯有就四处张望，睇下冇啲好嘅话题可以 bring out 出嚟同一齐倾下。你望到，咦，左手边有间面包铺，不如讲下我今日食咗四个猪仔包啊！傻啦，讲呢啲咁闷。又望一望，咦，有间日拱城，不如问下 Flavia 中意用咩煎 pan 啦？你傻咗咩？问煎 pan， 问啲有趣啲嘅题目啦。你四周围咁揾，终于俾你揾到啦呢样嘢。一定令到女仔有兴趣啊！冇错，就系呢样嘢啦。永远喺啲高级商场你未必可以见到，但系屋邨商场一定有一排排嘅扭蛋机。于是你就谂住带佢过去扭一扭，仲谂住可以送翻份小礼物俾佢添。咁究竟你会觉得 Flavia 中意咩呢 ？A. Hello Mimi 公仔嘅摆设啊，女孩子有边个唔中意 Hello Mimi 啊 ？B. 呢排最 hit 嘅美国超级英雄嘅锁匙扣，哒哒哒哒哒哒 ，I'm Superman。C， 梗系日本呢排人气漫画嘅一啲锁匙扣啦。拿咗咗，杀司机。好啦，同阿 Flavia 去扭蛋啊。咁啊，究竟啊系拿咗咗杀司机啊，定系 Spiderman 咧，定系 Hello Mimi 咧？你觉得？ 佢唔似要 Hello Mimi， 我印象中佢 IG 我而家都即刻碌啦。佢好似冇啲咁可爱的色嘅 feel， 系咪咧？佢似系会中意啲即系而家好兴啲嘅潮流潮物咁啊！即系你动漫， 即系嚟紧 Doctor Strange 咁样。 系啦，即系佢似系会想追呢啲多啲嘅，同埋嗰啲容易，即系以一个啱啱见嘅异性， 系 即系 Hello Mimi 呢啲，可能俾男朋友会见到呢一面咯。 哦， 但对住呢啲唔。会咁女性化嘅一面，所以我一排除咗 A 啦。咁啊呢排如果最 hit 嗰啲美国超级英雄咯，我觉得似系 哦，因为呢排 系啦，即系食翻 上映 系啦，呢排应该佢会用 日本嗰边咧， 日本都有嘅寿司机， 寿司机仲有出咩？ 接住都有噶啦，永恒经典嗰啲啦，即鬼灭嗰啲咯， 同埋 Hunter 再出新版，重新画过啊！ 佢系咪中意动漫嘅咧？都我 唔知 啊。但系如果两样，我会揀 B 咯。即系呢排有得有偈倾咯，会 哦，因为成住可以约埋佢睇戏或者。 其实送咩佢都冇乜 feel 啦，我睇佢个款都连食嘢都唔系好想食啊，佢是但啦，嗱嗱声搞掂完。 A B C 揀边个 ？B 。 如果要扭蛋嘅话，Hello Mimi 类型嘅卡通公仔，我又麻麻地。 哦，吓得我。 美国超级英雄我又麻麻地啊。 哎呦。 日本少年漫画，可能我会拣日本少年漫画。 哎呦。 边款少年漫画？我谂系咯，因为 Hello Mimi 对我嚟讲好似太女仔。 系、哎、啊。 所以 我都觉得系， 我冇乜用得着佢嘅地方。美国超级英雄我就唔系好熟，咁日本少年漫画间唔中有睇啲嘢，都 可能有啲啱使啩，不过最好就唔好漏啦，因为真係好唔等使嘅，扭蛋真係好唔等使， 又嘥时间。 哇，细个睇嘅日本少年漫画。动漫我鍾意钢之炼金术师囉、哦有睇其他嘅麒麟王啊仲有啲咩呢足球小将嗰啲算唔算呢都算啦足球小将啦、啊、麒麟王啦、啊、有一套系哎呀唔记得叫咩名添係囉够唔够啊 夠夠 但我好鍾意钢炼嘅细个系我有买过钢炼嘅一啲杂志然后送过啲酥粉囉买一条颈链咯，都系啲唔等使嘅嘢，而家唔知去咗边度。我谂我做得最多唔等使嘅嘢，系一啲有纪念价值嘅嘢咯。我而家屋企都仲有啲咩小学嗰啲学生手册啊，中学嗰啲都好似有。跟住我同我男朋友一路以嚟，即系你一齐咗就嚟六年啦，睇过嘅戏嘅戏飞啊，去旅行嘅机票啊，入场券啊，嗰啲唔等使嘅嘢都储埋好多咯。唇膏反而唔多，因为我系好唔中意未用完一样嘢就开新一样，都有开唔同嘅唇膏嘅，不过。唔同顏色咯，同一隻顏色都未必開好多。 唔係我話你啊，你咁樣點追女仔啊？你咁樣點氹女仔啊？唉，你都係冇用噶啦。 写家长来，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马飞马飞马飞。旧装近皮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温茶。 I fall and fall and fall. 一宗无症状感染，多13人死亡。上海浦东新区官员表示，目前已经有447间重点企业逐步恢复产能，其中电单车特斯拉已经在4月19号复工。当局宣布，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经慎重研究并报教育部同意，上海市秋季高考统考延期至7月7日至9日举行，高中学业水准等级性考试和中考都延期举行，取消初中理化实验考试、外语听说测试，相关考试成绩以满分计入学生中考总成绩。至于幼稚园和义务教育招生细则，就在今个月下旬发布。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韩联社报道，今次是平壤时隔三日再次试射飞行物，亦是今年第15次，距离南韩后任总统尹锡悦正式就职只有三日。南韩军方正分析飞行物的射程和高度等。报道认为，北韩今次发射弹道导弹的可能性较大。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将军澳环保大道天桥近超顺路的反车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近住超顺路桥面段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嘅，就是环保大道天桥近超顺路因为有意外，而家来回方向咧桥面段的全线都是封闭，一带的交通挤塞，去工业村方向的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近宝顺路，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啦。咁另外跟進翻喺屯門嘅龍門路，因為路陷影響，龍門路去山景村方向近龍門居嘅全線仍然係封閉，多條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經過請留意翻現場嘅改道指示。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嘅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近康莊道橋面。另外，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車龍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喺港島南區亨島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灣泳灘一段車多，車龍排到過咗深水灣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就塞到浸会桥面，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老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排到芜湖街。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因为道路工程，近住石岗菜站有封路安排，来回方向嘅交通嚟家都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芝麻岭同埋锦田绕道。提提大家，在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会暂停使用，新巴九号线的石澳总站是会迁移至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泳滩大楼的位置。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深水埗长沙环道158至 160A 号协兴大厦、观塘顺天村天琴楼、九龙塘亚街老街159A 至 161A 号玉华大厦、九龙城东头二村长东楼、元朗朗平村朱平楼、长沙环松屋村百合楼、油麻地佐敦道31至37号百城大厦、薄扶林华富一村华光楼、尖沙咀河内道18号名柱同屯門 門大興村興盛樓，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颁奖礼红地毡上群星璀璨，莫向晚的奇丽公司同确卖的飞象公司，由艺人到经理人的较量无处不在。到底呢一晚的最终赢家会是边个呢？ 五月六号起，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VN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lackout Motor Room， 简称 BNA。在这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王可盈 Flavia， 人称当本女神，凭住可爱清新的外貌，平易近人的性格，亲切友善的笑容，可以说是四隻字，邻家女孩啊。除了好想同佢住得近之外啊，亦都好想同佢嚟一个心灵上嘅近距离接触。究竟你有冇办法喺今日同佢拉近呢一段嘅关系，就要睇你有几劲啦。好，今日出题嘅系我，回答嘅系两分波。 唉， 究竟两分波啊， 可唔可以变 三分波咧？不过睇嚟都去唔到四分波，因为呢个世界上系冇嘅。 跟翻个 probability 而家系 两分啊，罚球啊，可能都系得啊，一分 射三中一 and one 俾埋你啊， 两分波啊！好啦，今日我都想成为三分波，来啊！ 终于都食完个快餐啦，系啊。真系叫快餐，因为真系好快噶，半个钟都唔使，你同 Flavia 已经食完嗰个加大再加埋苹果批同鸡翼嘅套餐啦。你望一望时间，咦，八点几又未到九点，呢、这个钟数真系好尴尬，早又唔早，迟又唔迟，翻到屋企咪又系自己一支弓对住四埲墙，最多都系得对手，即系左手同右手陪你。於是你就膽粗粗咁約佢行街啦。咁究竟你會同 Flavia 行邊呢？ A 一於行去屋企附近一個小公園，由細到大住得喺度嘅街坊都一定有去過，對佢嚟講一定係有童年回憶嘅。B 四周圍亂咁行都得，總之有佢喺隔離，你已經好滿足啦。C 不如行遠啲，行半個鐘過一個地鐵站，有一間好出名嘅糖水食嘅。半个钟来回，咩都消化晒啦。好啦，三个啊 ，A 就行去公园啦 ，B 就系平时你知道你散步就系总之四周围兜啦 ，C 就系行可能冇半个钟嘅，十五分钟左右，即系行去一个地铁站后食宵夜咁样，系啦，或者食糖水，你觉得边个啱数咧？ 喺脑里边浮现 Favia 咧万般不愿意嘅样，净系想快啲完结呢件事。C 我会 fail 嘅，因为最花时间，最特登行去第二度，系啦，就一定唔会噶，彩我都傻噶啦。咁咧，佢真系彩我都傻，我真系觉得唔好搞咁多嘢啦，四眼仔，我想翻屋企啊咁样。咁 A 同 B 其实最有情调，应该系 A 嘅， 系 即系大家都有 feel 喺公园度，即系玩下千秋。 哦， 我以前都试过，即系追 夜浪漫， 系啦，追紧嗰啲女仔去千秋度讲下，即系讲下话当 年。丽港城千秋啊！ 你嗰區附近你都試過㗎。 哎呦，你追邊個喺嗰邊啊？ 大學嗰陣時 叫咩名啦？ 唔記得。 可能我識嘅咧，可能我識過嘅咧。 不過咧，喺呢一個題目之內不在此限。 Favia 應該會揀 B， 點解呢？因為你叫做話就話漫無目的散步，我覺得佢會借啲散啊散啊散到佢屋企， 差唔多啦，翻屋企啦。 佢直接行到佢屋企樓下啊，我住呢度啊，咁樣，我覺得佢會用呢一招，可以借啲行啊行啊行到自己屋企樓下就可以方便走啦。即係你公園玩咧，你冇時限，你唔知點樣完啊。 哦， 係啦，所以我會揀 B， 係啦，即係漫無目的散下步，借啲翻屋企。 嚟咯。 食完饭要行下，我会真系喺附近嘅路四周围兜下。 哎哟，两分波！ 喂，行公园同埋行半个钟头去食糖水系拍拖先做嘅嘢，即系单独同一个冇谂住发展嘅异性做呢件事，有啲尴尬喎。我哋四周围兜下，兜到差唔多钟数就 peace 啦，好唔好啊？ 未一齐，唔好乱咁嚟啊！真系。 我依稀记得我同我男朋友暧昧紧嘅时候，我哋系的而且确喺屋企附近嘅公园有行过嘅，食完饭散步嘅，跟住散完步就再去食糖水啦。我觉得冇问题，呢个情况底下就都唔在乎做啲咩。其实如果即系暧昧或者有机会发展，都系想耐啲见大家，唔想咁快翻屋企住嘅啫。嗯，我记得嗰阵时我哋喺个公园度行，真系吹下海风，可能睇下人哋钓鱼啊，跟住吹下水啊。真系睇下听下海浪声啊，睇下吹下海风，睇下海景，跟住睇下人哋做啲乜嘢，跟住再倾下偈，咁样就好快过咗噶啦啲时间。 好嘢，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在这一段和 Flavia 行路的过程当中，其实不知为什么你很害怕、这个地区你由小住到大住了二十几年，就算合埋眼吊转行倒立地行都一定不会当失路，因为你都知道那里有个凼，那里会有垃圾桶，你一定觉得这个地方是你在这个地球上最安全的一个地方来的。咁但係正正因为今日係你第一次同女仔行屋企附近，你好驚会出现任何意外呀、个脑海就不断喺度幻想点样英雄救美。死啦，如果有绑匪点算呢？我可以点样勇斗 AK47？ 又或者万一撞鬼又点算好呢？我可唔可以保护到 Flavia 呢？甚至乎如果出现咗丧尸点算啊？我哋两个系咪就会成为地球上最后嘅人类呢？果然好嘅唔靓，丑嘅靓，有危机出现啦！系一只曱甴，你见到有只曱甴喺个后巷嗰度跑得好快，跑紧向你哋两个。咁究竟你会选择做啲咩呢 ？A 谂都唔谂，一脚踩死佢，救命啊 ！B 正所谓慈悲为怀，都系系咁以拨走佢就算啦。C 咩都唔使做，因为你知道 Flavia 其实是很勇敢的。好了，三个 choice。我想知道你本身是 害怕啊。我刚想到我有点害怕啊，你叫我要懒型踩死我都未必够胆啊，我告诉你。但我试过的，真的你去到这些位置你喜欢一个女仔 你都要的。 你怎么都会扮的啦。是啦，一 真系，如果只曱甴拎住支 AK47，你都系要去噶啦。 B 就唔会噶啦 ，B 呢啲咧，你又冇解决到佢，你呢个时候有一颗善心系冇用嘅。你对佢仁慈，即系对自己残忍，我系唔会拣 B 嘅。 哦，唔系噶，其实有啲女孩子觉得，哎呀，唔好搞人哋啦，咁样噶。 但佢冲紧埋嚟啊嘛， 哦， 惊啊嘛。其实呢铺就系估究竟佢惊唔惊？呢个问题系估佢惊唔惊？佢似惊嘅，我估佢惊 个原因或者个逻辑背后系， 佢俾我嘅感覺咯，佢似我哋而家腦裏邊嘅感覺就係，如果有隻衝埋去就，跟住之後就撕開嗰種嚟嘅、 哦。有邊個你覺得似唔驚沙律咁樣？喂， 係啊，佢空翻你佢轉頭，即刻唔使俾人自己轉掉頭走啊咁啊！小花啲 沙律，俾沙律聽到嬲死我哋。 小花啲咪似唔驚咯？ 哦，係 係啊，即係啲大家姐款喎。我諗菲菲應該係似驚嘅。 嗯， 咁我覺得即係多事不如少事，嗱嗱聲 ，boom 解決咗佢就完結咗呢個話題。 我即 係 A 啦，哇！今日好多都係 A 喎，係啦， 咦係喎，係 啊！ 但我哋出題目嘅時候係唔知嘅，係啊，因為我哋唔知道人哋會點揀。 但係今日 A 好似個勢對我有利喎， 你而家係 踩死佢 兩分啊嘛， 兩分啦，可唔可以突破呢個宿命咧？ 嚟啦！ 如果見到曱甴。男仔要点做先加分啊？我会拣，我唔惊曱甴，唔使搞咁多嘢咯。即如果只曱甴系喺个地下度有出现咗嘅话，我就会睇一睇佢，啊地下有曱甴，跟住大家就绕过去咯，都唔使特别做啲乜嘢，谂都唔谂，一脚踩死佢又会唔会加分？我唔会因为咁样而加佢分，求其拨开佢。人哋都冇搞到你，就唔好搞人啦。所以都唔会特别加分，都系唔理佢就算噶咯。 估你唔到啊！ 咦，如果系屋企出现蛇虫鼠蚁咧，就惊嘅，因为喺屋企啊嘛。可能我唔处理佢嘅话咧，佢就会有机会搞到我啊嘛。咁细细只嘅，因为我自己都 handle 到嘅，大大只我就会有啲惊咯。曱甴、蜜蜂同蜘蛛，我最惊应该会拣蜜蜂，因为佢会飞，佢好快就会消失喺我嘅眼前啦。同埋佢针你系真系痛噶嘛，所以我觉得我会拣蜜蜂咯。蜘蛛都惊嘅，但系细只嗰啲还好嘅易处嚟嘅，大只嗰啲都惊啊。但应该好少喺屋企出现，同埋我之前去嗰啲好偏远嘅地方，啲厕所有啲大蜘蛛，其实多数都唔喐噶，我见佢哋都唔会点喐咯。曱甴就应该相对地轻松啲嘅，要处理佢哋。 我都估到系蜜蜂，如果计分我就啱啦。 我男朋友点样解决呢？其实我男朋友是应该比我更加怕曱甴的，即是他在街上看到曱甴的话，他是会弹到九丈远的，但我可能就是绕过他的。如果他在家都遇到蛇虫鼠蚁的话，他都会很勇敢去帮我处理的。即是未必要处理的，有一次有炎蛇咯，想找回他出来，但是找不到，或者找到都好，他都走开了。但我哋都冇谂住解决佢嘅，即系可能都系赶佢出房啊咁样咯。有试过有啲细只啲嘅，佢都会帮我解决咗佢嘅。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行咗个几钟，都差唔多十点啦。你都见菲菲亚有啲攰，于是决定送佢翻屋企。啊，离院好似有个灯光、哦、啊！呢度就系你呢一区其中一间最出名嘅士多啦。呢一间嘅士多系由一个嘅伯伯看铺，由细到大都系呢一区成长儿童嘅童年回忆。细个喺度买啲零食啊，买下啲糖啊，又或者玩一下啲小玩具。於是你就提议行入去，希望可以同 Flavia 做一个最完美嘅结局，大家搵返啲童年回忆。咁究竟行入呢间士多入面，你觉得最吸引到佢嘅係咩呢？ A 係童年食过嘅果汁软糖，嘩同你一样咁甜啊。B 係細个玩过嘅嗰啲小玩具，无论係飞机又好定係泡泡枪都好，真係充满童年回忆啊。C菲菲亚都大个女啦，都系睇翻听朝翻工食咩早餐嘅面包好啦。 好啦，三样嘢，三样嘢 ，A 睇果汁软糖啦，即系细个可能食过嗰啲经典嘅、嗯、；B 就系一啲小玩具，都系细个一啲童年回忆嘅；同埋 C 唔睇细个嘢啦，听日都系要翻工，都系买听朝嘅面包做早餐啦。 我觉得佢冇咁现实嘅。 即 系， 但系佢好现实同你讲，我哋嗱声食快餐店，食完早啲走啦， 真系好 sad， 好唔开心。我觉得佢又唔会拣 C 嘅，难得去到，即系佢嗰样嘢，佢唔需要同我可以做到个回忆，佢自己做都得。系啦，我觉得佢唔会咁现实拣 C 嘅，就是、A 同 B 之间拣，难得都去到啦。咁啊，玩具对于佢嚟讲咧，就无谓嘅，即系攞咗翻去又。一个唔系好有 feel 嘅男仔送咁咁冇意思啊！ 边个话你送？跟住佢话我自己买得啦 ，A A 咁样 A 啦、啊，我觉得似系 有 A 噶咯， 系啊， 衰过好多次 A 喎、啊。 我觉得似系会食翻呢啲，即系佢嗰个回忆，亦都可以好快完结，唔使拖到尾又拿一嚿垃圾翻屋企。即系我觉得可能系垃圾咯，会觉得翻屋企咁烦咯。A 啊食完之后就啊开心咗，回忆翻咁样，但系食完就完啦。嗰件事唔使同嗰个男人有啦有啦，即系攞咗个礼物翻嚟，你就好似同佢有一个 关系 或者个纪念。 咁早餐更加系啦， 咩啊？ 第二日即刻唔使同你有关系， 但系佢食完嗰个即刻冇添啦，仲可以 哦， 系啦。但系佢可以做到回忆个效果啊嘛，即系攞到个 balance 之下咧， 哦， 又咁啱真系 A 啊！我依条好决定性嘅，其实而家又系攞住两分，但系我 A 咧，唔好咁绝情啊 ，Faith 唔好拣 C 啊，我求下你啊，系咯，我觉得佢去到点都会想回忆翻，即系细个嘅嘢。 你最尾决定嘅啫 ，A 求下你 A。 翻到屋企楼下见到间士多仔，决定买嘢走，我会俾咩吸引到啊？泡泡玩具都吸引到我，果汁软糖都吸引到我，听朝嘅早餐都吸引到我。但如果真系要买嘅话，软糖买果汁软糖，都想买埋听朝早餐嘅。但如果一定要净系拣一样，可能会拣咗果汁软糖先咯，因为我都系一个中意食甜嘢，同埋我中意食即系朱古力同糖，我会拣糖。硬糖定软糖拣咩呢？我都系拣软糖，所以我就会拣果汁软糖啦。旧式嘅吹波波玩具我就少玩啲咯，即系我买翻去冇乜用咯，要实用性好高嘅嘢我先会买咯。所以软糖啦，果汁软糖啦。 Yeah， 三分波。 平时买得最多翻屋企嘅零食啊，我又好少可买零食翻屋企，我多数系出街嘅时候买定啲摆喺袋，得闲食下，得闲食下咯。咁我买得最多嘅会系真系果汁软糖嘅，因为我真系好中意食果汁味嘅软糖，重复咗劲多次，系我中意食特别。黑加仑子味嗰只软糖咯，或者系咯黑加仑子味或者提子味嘅软糖我都超中意食。果汁味嘅其实都好 OK 噶啦，我都系中意烟韧嗰种感觉咯。早餐中意食咩啊？其实我一个朝头早食唔到好多嘢嘅人，如果你要我揀，我都是揀啲好簡單輕便嘅，即可能餅乾啊，或者蛋糕仔啊，或者中學時期有一段時間都成日食 cereal 嘅朱古力味嗰啲可可片溝奶，咁我都好鍾意嘅。咁而家少咗喺屋企食早餐啊，即可能出去食，咁有時食茶記囉，咁有時食快餐店求其咬個包咁樣，食塊薯餅咁我就好滿足㗎啦。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好啦，波胜今日三分， 我觉得佢应该要五条噶啦，不过但我破自己纪录 ，B P 啊， 赢咗自己 ，yeah， 睇下 Favia 系要几多分先叫合格啦。 嗱 ，total 就有六。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将军澳环保大道天桥近超顺路，因为有反车的意外，来回方向桥面段全线都是封闭，来回方向交通现在都是繁忙的，去工业村的车龙就排到近宝顺路，反方向出九龙龙尾接近清水湾半岛。就在环保大道天桥，因为有意外，近住超顺路桥面段来回方向的全线是封闭，来回方向的车龙就分别排到去宝顺路和接近清水湾半岛。跟进返喺屯門龍門路，因為路陷影響，龍門路去山景村方向近龍門居嘅全線仍然係封閉，多條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經過請留意返現場嘅改道指示。而家大家通呢都係比較繁忙。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喺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嘅龍尾喺馬會大樓對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排到近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喺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佛光街橋底。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車龍排到近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在港島南區香島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灣泳灘一段車多，車龍排到過了深水灣道。九龍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交通繁忙，龍尾聯合道。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車龍就排到上浸會橋面。反方向窩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龍塘六鄰街一段車多，龍尾聖佐治大廈。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因为道路工程，近住石岗菜站一段有封路安排，来回方向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芝麻岭和锦田绕道。另外，大老山公路因为道路工程，现在去马鞍山方向近石门段的第二三线都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沙田驾驶学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银影路。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长沙环永康街因为喉管修补工程，直至到星期二的早上六点钟，永康街西行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会临时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志芬，今年母亲节你点庆祝啊？你屋企仲有两个母亲、啊。 冇错 ，Kitty， 就系我娘亲同我娘子，我谂住送我自己俾佢哋。 就系咁咋？ 喂呀，疫情之下，好多妈妈们日日煮粥三餐，凑仔凑足全日，我竟送私分全体俾佢两个，等佢哋可以休息，听下我哋星期日朝早十点至十二点嘅新生活啊嘛。 哦，咁就差唔多。 妈妈，我哋锡晒你。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输家会啊！ 唉， 又输了啊！我们两个啊， 咁下次我哋 好耐冇，真系好耐冇听，揾一个可以一分都俾我哋过嘅人啦、 啊。有冇啊？边个世界有冇啲咁 嘅？有冇次二华为咧？ 冇啊，好难、啊。 唔好话二华为啦，即系其实佢哋都系正常标准，系咪先？三分四分其实都系正常标准，只系我哋太渣。唉。但大家千祈唔好觉得我哋渣、你自己上嚟玩啦。其实你追唔到女神系有原因噶。 你讲你啱咗几多分？ 系咯， 你有冇我三分咁劲？ 其实你同我哋一样嘅咋，都系一啲沟唔到女嘅可怜虫啊！边个救我惨？我而家连命都唔要。唉，希望听到呢段声带可以上神光第一线。了嘢 啊！睇下今日睇紧咩啦？ 睇紧咩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去学一下一个新嘅语言啊！嗱，因为咧之前我就的起心肝咧走咗去学日文。即系日文呢样嘢由细到大我哋都接触啦，系咪先？你玩嗰啲 Game Boy 咧，你见到嗰啲道具名，其实永远都系靠认嗰个符号个样啊。呢、這个应该系嗰啲咩补血嘅药水啊，呢、這个系个精灵球啊，咁样样啦，都系靠认个图案嘅啫。其实咁，但系即系一路长大以嚟啊，越玩嘅游戏越多嘅时候，有一刻我前排真系谂，不如真系的起心肝去学日文，可以起码喺打机嘅时候用得着啊。于是乎咧，嗰段时间我就用咗一个真系好勤力嘅状况。即系好耐冇试过咁勤力，好似咪书咁，攞张纸出嚟，攞支笔，然之后去默嗰啲日文嗰啲咩五十音嗰啲咧，然之后而家可以话系突飞猛进啊！要上网揾攻略都识得打日文去揾，咁所以咧学日文或者学外语呢一单嘢唔系做唔到，咁所以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试下揾一样外语你自己有兴趣嘅，然后试下由头去学啦。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好嘢喎，四眼仔， 我都有啲佩服自己啊！ 但我想讲，从来啊，小弟讨论嘅唔系语言，系逻辑。所以你啱啱攞嗰个打机为例子，我从来都唔系认符号嘅。 你认咩？ 我认位置嘅，因为第一个一定系 HP， 第二个一定系 MP， 呢个逻辑嚟嘅，就好似第一个一定系攻击，系咪先？好合理，只要你玩过几次，你就知道噶啦。所以我从来讨论嘅都系逻辑，而小弟嘅。嘅语言天分啊！ 你嘅外语系咩啊？ 可以话系奇高亦得，奇低亦得。我识得好多大家唔识嘅语言， 例如有， 例如有闽南话。即系呢个咧，真系我觉得语言咧呢样嘢啊，真系要由细到大啊，即系叫做去不断去 浸啫你啊。 唔系啊，你要经常用，你唔用咧，你系会唔识讲噶。即 系 我而家 系用嘅， 系啦。即系例如以前细个，逢亲暑假都会翻去探阿婆咁样，咁咪即系翻嚟住翻一头半个月探阿婆咁样，咁你咪惯咯。我可能一年得嗰一个月会用，但你起码都识用啊。可能你要时间 tune， 可能用两三日去 tune， 咁但系你 tune 翻之后咧，其实你就已经好流畅噶啦，已经。好啦，咁啊，但系你翻嚟香港又用两三日 tune 翻做广东话，即系有我系咁样 tune 嘅。咁所以我最早学识嘅语言就系呢个嘅 闽南话， 广东话同埋闽南话啦。因为细细个其实好细个已经嚟香港住咁样。好啦，咁啊后屘小学嘅英文都系奇差噶啦。我记得有段时间啊，因为屋企冇人识英文啊嘛，所以啊我系啊阿嫲咪话读啊读英文啊咁样啦。例如 I go to school by bus 咁样，啊啦啦呀， 就算我读错，你都唔 你都唔知啦，系咪先？ 系啦，阿嫲教数学啫嘛， 但我觉得我阿嫲都系个讲逻辑嘅人，点解同一句字你嘅发音系唔一样嘅咧？咁样咁所以好快 啦， 好快啊，就俾人啊，唔系揭穿咁简单啊，俾人得起嚟打。 真系有啊！ 有，梗系有啦。细个俾人打得少咩？ 我讲咩咗英文啫，就打噶啦。 唔系啊，你讲大话啊嘛，唔系讲咩英文啊嘛，讲大话扮自己读紧书啊嘛，两个概念嚟噶。佢而家我而家系上法庭，一边系判轻罪，就系、是、读咩英文，一边就系欺骗祖母。咁啊，个法官就判我欺骗祖母，要坐廿年咁样，你明唔明啊？ 对唔住， 最多同期執行，两嘢当一嘢 fit， 不过都要 fit 廿嘢咁样，你明唔明？细个系咁样嘅教育噶我。 我完全冇联想到嗰一下系有一种欺骗嘅成分啊！你明唔明啊？我觉得系好正常。 好啦。跟住之后，咁我哋读小学嘅时候都要学呢个嘅普通话或者国语啦，咁样即开始我哋都要咩波破摩科咁样。但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你凝住或者你可能觉得喂你阿爸阿妈系即系识呢个波破摩科，或者阿嫲喺内地教书都系用国语，一定可以教好你嘅普通话。Sorry。佢哋嗰個年代係唔學拼音嘅，所以佢係識讀但係唔識拼咯。哦、即係所以到而家啲拼音都係出出地事嘅，即係咩 B U P 啊、H D M I 啊、 一二三四 S S D 啊、係啊、S S I S 啊嗰啲我真係唔識咁樣啦。咁、哦、所以我就真係拼音係打，但係呢個叫做說話嘅國語同聆聽係還好嘅。好啦，最差就係呢個英文啦，真係哇！我係去到。我谂真系去到中六、中七开始英文要开窍。其实我英文咧从来说话都系麻麻地嘅，但系写同埋睇咧就开始喺中六、中七开始开窍，因为真系自己我之前话过咪话开始上网自己睇文啦，或者就开始嗰练翻嚟，同埋读到大学你真系有时你啲英文 要啦， 咁啊再加上你嗰时操 pass paper 操下，你啲英文都惯咗，同埋听啊，即系读咗七年嘅。英文中學係真係有些少幫助，咁開始耳濡目染底下，叫做你而家去外國溝通到咁樣啦。但係一定唔係好聽，即係嗰啲唔係 唔會有 accent， 係啦，唔係蕭叔叔啊，唔係林子維嗰啲，係啦，我係嗰啲 game boy。 喂 ，by the way 啊， 係啊，講到喂 ，by the way 咁樣，冇錯啦。我想講就係因為我哋好少用呢啲語言啊。當我哋個腦去轉嘅時候咧，我哋係先諗咗我哋嘅。 广东话点样 惯咗嘅母语，即系例如广东话，咁然后你就用广东话去 translate 出嚟嘅，但其实咁系唔啱噶嘛，咁系慢咗一步，同埋系有时你转出嚟啲 grammar 系错嘅，例如喂 by the way， 即系你真系会去外国 way 嗰个 waiter 先 ，waiter 就咁嚟啦 ，OK， 系 啦，好啦，喂 by the way，yo。点啊 ？U 咁样 ，U 咁样， 系啊， 外国 U 可能都 OK， 但系你会加个点啊咁样。好啦，咁我记得即系我话闽南话真系好耐，我因为呢三四五年都冇翻去啦。咁啊，早排我婆婆打嚟就问一下，哦，即系香港嘅疫情问题啊咁样。咁我谂住同佢讲嗰个概念啊，我话诶嗰句说话你当系应该我冇记错系话，哦系我阿妈叫我咁做嘅。 是因为 我妈叫我咁做，我先咁做啦。 好， 系啦，咁啊个闽南话咧，你而家问我咧，我系捞唔到出嚟嘅。咁但系咧，当你要再捞一个比英文更加少用嘅语言，即系闽南话咧，我系要用中文，因为佢都系中文体系嘛。 系， 我转唔到过去啊，咁我就转咗去英文，再转咗去闽南话 啦。老兜啦， 系啦。咁所以我有一下同我阿婆讲，因为和马。Only， 我讲咗 only 啊，我同我阿婆讲咗 only， 只是因为啊嘛， 系啊， 即系嗰个中文嘅问题，只是因为我妈叫我做，哇，因为都变咗普通话啦，系咪先？ 系啊， 因为玩马玩马系你当系闽南话差唔多，玩马或者玩马咁样啦， 玩马 only 啊，三样嘢。mix 埋一齐，就喺嗰次嘅对话入边，我真系讲完两秒之后，哎呀，我讲咗 only 啊，唔系咩 only 啫，即系平时都会咁样啦。喂，饮多罐啫，即 系 有啲遮啊 ，only 出咗嚟 ，only two bottle，only two bottle， 系啦，系啦，咁讲 啦，系啦，例如我同我阿婆话，诶，饮两罐啫，和都输啊，念即系饮啦，闽南话念罗罐 only 咁样。 但系听落好顺意， 系啊，好顺意，所以咧，因为真系处于一个好复杂嘅文化，你有啲中文捞落去，有啲英文捞落去，当我再捞埋个闽南话，我都是就系一啲港式普通话，念罗罐就系饮两罐嘅闽南话，再加 only。 我谂应该系呢个宇宙第一个人咧，透过用英文去谂闽南话，闽南话。我谂真系冇人会咁样嘅思维。 你知唔知 ？Only， 我争啲同我阿婆讲 hello 嘅。唔系好惯啊， 系因为你广东话都可以 hello， 你英文又可以嘛， 系啦，所以惯咗，所以其实小弟嘅嗰个叫做语言天分咧，即系比起其他卓越嘅成就 啊，可以话系来得差噶， 你比下去即刻唔发光， 系啦，即系我有谂过，即系嗰阵时读大学嘅时候都有谂过读一啲语言科啦， 有冇啊？ 即系有啲 friend 系读泰文噶嘛，即系好似迪森、Charlie 咁样，系咪先？咁佢真系读泰文，有啊，我哋一个 common friend 啊。阿谭海豪啊， 哦， 佢有读泰文嘅， 开佢全名嘅啫， 唔要啦， 唔紧 要，都冇人知系边个，系啦，我作个名字你都唔知噶啦，系咪先？ 佢化名叫谭海， 咁佢都有读泰文嘅，咁样，咁佢好似系几有语言天分，咁所以佢上咗一两个 course， 可能一啲基本嘅对话佢系做到啦。咁啊，小弟喺大学嘅时候咧， 有冇拣啊？ 系有读过一个嘅语言科嘅，而呢个语言科啊。我都开始乱啦，而呢个语言科 讲啊讲闽南话啦， 系啊，这个系国语嚟啊 ，sorry 啊，系啦，呢个闽南唔系呢个语言科咧，系唔系语言系开嘅， 喺边度开噶？ 系宗教研究开嘅， 嗰啲咩梵文？ 系印度梵文 哦 ，Indian Sanskrit。即系咧最简单，方浩文咪有首歌嘅 ，Om Mani Padme Om 啊， 就系六字大明咒啦。咁啊，当然即系佢有佢嘅意思啊，或者佢咁好似都系梵文嚟嘅。咁我记得嗰时嗰个教授咧就话，哦，而家现存嘅人咧喺全球啊系占极少数嘅人识得呢一款嘅梵文，一个原因其实佢可能系就算印度入边都有好多人有好多唔同嘅语言，可能只有一啲叫做佢用贵族嚟形容或者比较高级啲嘅人士，你知佢有种姓系统噶啦，系咪先？咁佢哋先至会用得着呢种嘅语言嘅，咁所以喺啲经典上面会用啦。咁所以我从来啊，唯一读过书啊，净系读过呢个嘅梵文，咁啊唯有露两手俾大家睇啦。 识讲啊？ 识少少啦， 我想问劈头通常都会学就系、是、讲自己个名字用一个语 言。哦，唔系啊， 冇嘅， 通常就好似你英文咁样嘅。 How are you？ 唔系，啊，即系等于英文嘅 A B C D。 哦， 系啦，我识啊，二， 哦个短长音 系啦，冇啦。冇啦， 我听咗啲乜嘢？ 冇啦，我其他咩都唔识啊！其实我读咗半年，读咗一个成，我咩都唔识啊！ 大家要知道，一切都唔关个语言嘅问题，而系一呢个人。佢讲到自己叫读咗个 course， 起码知道有嗰啲词汇噏到啊！佢无端端 啱啱波成个样嚟，双目发光，好期待。即系我其实我冇记错嘅话，呢、這个就好似系英文嘅 A B C D， 系佢演绎到好似佢好似储紧气准备讲啊，定系头先食完嘢有啲滞滞地咁，即系佢嘅演绎问题。 我而家连写都唔记得点写啊！我好记得嘅，我唔知道有心定无意啦。咁就嗰阵时有啲 Chris 咁样啦，咁就唔知点解 Miss 咁啱话要出去听电话，咁我哋就咁啱。就揾啲參考咯， 又咁啱咁啊考咗咯， 咁啊考咗咯，但系明明答啱晒都系得 C 咁样咯， 好中意你嗰个示范。 所以咧，但系我去到后屘，其实我系真心觉得语言有用嘅，即系例如我后屘读呢个嘅佛学硕士嘅时候咧，佢真系有再进一步去读呢个嘅Sanskrit 啦，有啲同学，因为佢可以拣读呢个嘅语言嗰方面，咁我就系读历史嗰边多嘅，即系例如我读呢个佛教与中国啦，佛教与日本啦，佛教与西藏啦，佛教与印度咁样，即系我系读历史居多嘅。好啦，咁跟住之后佢有啲同学咧就拣读呢个嘅 Sanskrit， 即系继续读啦。即因為佢或者應該話佢有興趣繼續讀啦，亦都有得讀 Tibetan 嘅，即係呢個藏文， 哦， 亦都有呢個巴利文嘅，係啦。咁因為我哋有時有啲好多啲佛經嘅經典咧，都係用啲語言去寫嘅。 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學識呢啲語言嘅話咧，對於你做一啲可能 research 啊、academic 嘅一啲 paper 嘅話咧，其實係非常之有用嘅。但奈何小弟啊，喺書寫嘅世界入邊就係識得三種語言：英文同埋啊 中文 繁體簡體， 俾你過，起碼都叫寫都唔係頭先嘅長短音。 但系我有试过，因为咧我真系唔明白啊！啲人即系好似你咁样啦，话自己上网睇多啲日剧，咁就学识日剧噶啦。我啲 friend 咧，佢系大学嘅时候好沉迷嗰啲咩少女时代啊，嗰啲嘢啦。咁佢真系日日喺度煲，然后又煲 Running Man 啊，成啊，佢真系自己学识咗韩文噶。哇，点解会识噶？我睇咗咁多年日本片啊！我就系识， 你都识嗰几句噶 ，Himachi 咋，同埋热姑， 系啦， 冇啦。 咁因为佢嚟嚟去你睇嗰啲都系讲呢啲啫嘛，其他你有冇听讲？ 唔系有剧情嘅， 我知道，但你有冇睇？ 所以知道我有研究开， 你有冇听啊？ 我有听， 你细个有冇听？ 所以其实呢个我人生其中一个宏愿嚟噶，我真系有呢排有段时间好想去学日文， 应 该你唔使繁文字幕啊。 系啊，同埋你搵人名都好紧要啊，呢个真系。因为咧讲少少，你日本咧，其实佢有分两个体系，一个叫片假名同平假名，可能你有听过啦。咁即系片假名咧，咁嗰啲符号咧就会起角嘅。咁即系譬如你睇Pokemon， 咁佢有时佢咪会个 logo 咪显示咗出嚟，佢啲符号起角嗰啲咧就叫片假名。咁平假名就系嗰啲圆润啲嗰啲。通常个分别系咩咧？头先讲片假名起角嗰啲，通常喺人名嗰度用嘅，因为佢哋用嗰啲译名，譬如由英文译过嚟，佢哋自己本身冇嗰啲嘢咧。佢就會用呢一種符號去拼嗰啲音，咁人名好多時候都有機會出現。我就係因為我覺得打機咧，講真，佢嗰啲內容嗰啲對話咧，你要記到係難嘅。但起碼我知呢條友叫咩名， 係 我以後想揾佢，我都 所以我都係用呢個去學英文嘅。 係啊，所以你要背。 但係調翻轉，我就係用日本嘅一啲漫畫，我去學翻英文翻嚟咯。即係例如我會記得 Naruto 點串啦，我會記得薩士基點樣串啦。跟住，例如六院 Sikamura， 我記得點串啦，比卡超點串，即係我反而調翻轉，我係用咁樣去記翻啲英文，係啦，我係 比卡超， 唔係，總之我係調翻轉，我因為我又有段時間唔識打中文噶嘛，咁我唯有我想揾呢啲人，咁我咪要學英文，例如鋼之煉金術師，我咪學識咗 alchemist 呢隻字咯，咁所以我唔識日文，但係我就識多咗英文咁樣咯，咁所以就有辣有唔辣啦。 好叻啊！你好多語言，你中間搭嗰條橋都 係 英文。 係啊， 你咪撈下又係用英文搭橋，日文又 打電話俾阿婆。 Hello，Only 啊！我真係忍唔住對住個電話笑咗出聲。所以小弟嘅語言天分啊，可以話係我人生入邊啊最差嘅嗰樣嘢。 是在望着，才没有答案；或是在陪着同伴喝多了吧。手机可能收得亲，又或是遗失了，我相信着不怕。是在烦闷，才望我皱眉。身体不太好，才在远方隔离。改天可能给惊喜，并未动摇一贯我的正面。心里明明可欺骗自己。真相实太锋利，狠狠割破一生的美好，逐渐成为感激。明明只该不无理，偏要埋头献祭，只需要信号去求到老死。 是明日能在你臂内，亦一复明日才没有想过离开，谎话可填补新改，自动自然修正你怎会是不可置信，早不爱我的。